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心陪伴。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21:05，欢迎光临1月5号星期三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也在这里。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晚上音乐让我醒过来啊，这位新入驻的男左嘉宾特意为叶谦所写的一首歌。叶谦，你听完以后开不开心啊？ 开心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对啊， 叫什么名字呀？ 叫中年叔叔。 嗯，好开心啊。叫我靓仔。 别说你们俩的这个合影哈，还真看不出相差有10岁啊。今天晚上呢，这个嘉宾呢，之前我已经预告过了哈，他是1984年，是一只双鱼。那他到底是谁呢？其实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里啊，真的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大家说苏醒苏醒，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自以为中年叔叔，结果误伤了谦哥的Alan 苏醒。 没有没有，你就差2年，你都38了快。 对，刚那首，哎呦天哪， 你怎么跟他 我们节目的特点就是、 就是来了男左他就生生给你就 给说了当头一棒。 没有，还有2个月哈，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了。其实因为在晚间节目中经常会播放苏醒的歌曲。 谢谢姐姐这么多年对我音乐事业的支持。 不，其实叫我阿姨都已经不过分了，我的年纪哈、啊、更是中年。你虽然没有写中年阿姨哈、啊、但是的的确确和我们的很多听友这个关联起来的话，现在我们的听友都是00后、90后。 好的，奶奶，那个是，其实这个歌我真的 我心里平衡过多了，我跟你说。 如果不是丽姐提醒我的话，我真的以为35以上就是差不多是中年了。 那你应该在百度上好好的了解一下。 它其实不是，对吗？ 对，我们非常敏感中年这个字眼，所以中年人呢在百度上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是指40岁到55岁区间的人。此类人啊，往往伴随着知识仍在积累增长啊，经验日益丰富。 说我呢呗， 就是这样。 还是说我呢？ 还有一句没念吧，身体机能日益下降。 对对对对对。欢迎我们的新男左哈，而且呢、这一次 Alan 来和曾经当我们的第五男到男左女右当嘉宾不太一样的是、 有过有过。 Alan 已经是从今年开始哈，2022年开始，他将每周都会到我们男左女右节目当中担当嘉宾， 如同沉默般出现。 对，而且呢给他定义的这个夜晚就是广播让我醒过来、对，这个醒呢就是苏醒的醒啊。 是的， 之前呢我们节目其实也带给大家一些就是在晚上的夜谦的东城区的夜谦弹唱啊等等等等。那之后呢有了 Alan 之后、 我们可 以期待一下啊，在第20段呢今天你也会带来今天的见面礼，是不是？ 对的，没错。 好吧，而且呢 Alan 也会带来他喜欢的一些作品啊。总而言之呢，从这个晚上24节气的小寒的晚上开始，我们的围炉音乐哈，大家在一起听歌啊，还有在男左女右当中诉说心声啊，将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特别开心，很荣幸加入这个团伙，不是团队， 团队 、 对，因为我知道 Alan 他平常有时候也会晚上听我们节目哈， 忠实听众。 对，经常是在我读暖文章的时候，他给我发，怎么这么长啊，太长了。后来今天晚上我说，那以后 Alan 来的夜晚呢，我就不读暖文章了哈，因为3个人在直播间亮才艺的话，我太没有优势了。 我确实有时候会给丽姐发一些私信，在听她节目的时候，但是不是读暖文章，是她在讲一些她的感情观点的时候。 好，我们下面、 对，她听，她听不得这个，就怕你掉。 这个节目虽然那个来了新的男左哈，但是叶谦带来的古怪音乐啊，还是会继续的。 我这一点不古怪，为了烘托今天的气氛，向大家道一个晚上好 ，Good night, Good night， 来自 Maroon 5。 好的，我们一起准备一下哈，在第20段呢会听到朝阳区的苏醒啊，为大家这个和叶谦共同演唱的歌曲。当然今天呢，为了让新朋友更了解这位男左嘉宾，我将与大家分享很多苏醒过往的作品。 嗯，太好了。 It must be rearranged, oh, I'm sorry. just met her. Something's gotta change. Things cannot stay the same. You make me think of someone wonderful, but I can't place her.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wishing one more time to face her. Something's gotta change. It must be rearranged. Oh, I'm sorry. 歌可以听得出来，叶谦也是特别要送给今天到我们节目中第一次来担当嘉宾的啊，是2022年， 对， 我们的全新男左叶谦，不是， 哎、 苏西， 对，我也全新的。你看我今天我都升级为叔叔了嘛，对吧？是吧，韩爷？ 说实话，今天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哈，因为大家都知道，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苏醒也是和我们节目一样哈，从2007年正式的出发。然后一天一天的到今天已经14年之久了哈， 是的，期间就是真的感谢丽姐对我音乐的认可，而且一直对我是不依不饶、哎、不是、 哎、 等一下我第一次来有点紧张、哎、组织一下语言 哦，他已经 不离不弃， 对，第二次感谢你了、 没有，应该说是我觉得是命运总会让一些有缘的人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们重逢，包括我们和听众之间也是这样。在这个深夜里，我不知道你突然听到了我们来新男左是怎样的一种感受，是说天哪，这个节目原来第15年啊，他们的第15年还是有些新意思的，还是说哎呀这个声音怎么显得这么热闹，我还想睡觉呢，怎么办？但是我想说这个晚上哈、啊，一定一定要好好的享受一下和音乐和这些真诚的双鱼在一起的日子。我今天还跟我们的导播说，我说其实如果你的生活中认识双鱼男啊，尤其是在友情世界当中有双鱼男作为你的好朋友的话，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哇哦，很难得姐姐这么讲，因为生活中的一些跟我同龄的朋友都说珍爱生命远离双鱼。 那他们跟你都是在其他方面有了更多的啊了解、 不清楚不了解、 但是你下面我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你的一个合唱伙伴，也是你在这么多年当中在跟他对唱里我觉得是最出效果的。 嗯，是吗？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对吗？ 女生。 对啊、 个子比我矮，体重比我大，哎不，我想想， 哎，你不要因为做了嘉宾把你身边朋友都得罪了个遍。 说对了， 我就是这样一个嘉宾呢、毫不留情面的吐槽朋友。 没有，因为其实跟艾伦认识时间长了以后哈、你会发现其实他还是一个在生活里非常敢于不管说是自嘲也好还是和身边的朋友开玩笑也好，他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但是我特别希望艾伦啊，自从我们以后做了这个嘉宾以后哈、我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你的音乐还有你过往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能够更深一层次的了解一下即将38岁的你、你把你那种内心里的东西多挖出来一点。 哎，但是姐姐太爱我了，其实我挺浅薄的，再了解了解就没了，真的。 没有没有没有，下面这首歌呢就是刚才他说的哈，也是他的好朋友何洁，他们共同带来，从是去年刚刚现在也快一年的时间哈。哎，这首歌关于他的这个 我在直播间一放出来以后，你的第一印象和回忆点是在哪里？ 当时的费用还给的不错，哎，不是，就是anyway， 就是一个舞台上的节目中的一个很愉快的合作啊，我们也彼此去展现了自己音乐当中比较擅长的部分。 好吧，我们来听一下，对于新朋友来说不知道这个男左是谁的话，听听他唱歌。 这个声音，尤其是你跟你合作的这个女歌手啊，我就已经开始琢磨下一个歌用什么接你们两个人的这歌了。 嗯，好听，改天有机会叫何大宝也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啊，好啊，这个陆陆续续哈，我们可以感受到苏醒他担当了嘉宾以后，也会带来他的朋友哈，包括叶谦也会有他的好朋友，因为他们都是这个音乐圈里的嘛。 我带我的朋友的话，应该差不多一个礼拜可以带完，因为我在圈里确实没什么朋友， 没什么朋友，你看到没有？ 哎，我的朋友会比你更少吗？嗯， 可能会。 哎，你们俩 听众多， 做的朋友了。 你听众多， 你们俩是比谁人品次呢？看来我这个人话不多，人朋友倒不少。 对，叶谦的就是他的第一页哈，全部都是群，你知道吗？咱们的微信里面，就是第一页，他全部都是群，没有一个单独的，就是对话框。 谦儿哥优秀， 就足以见得他的生活中他的这个人缘，我们确实应该学习一下。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人到了一个年纪哈，你看你现在写中年叔叔了， 对，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已经感觉到了， 就是人生要进入这个阶段的话是很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这个也是你终于啊在出道了十四年之后接受了我们男左女右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担当嘉宾的原因吗？ 那其实丽姐讲的这个感觉我有点这个是受不起哈、啊，还邀请、嗯、其实不会，就对我自己来说，因为这么多年之后我反而尤其是在去年的下半年也做了不同的种类的工作，但是呢由于工作种类的增多，然后工作时间的更加繁忙，反而会有时候觉得哦，其实我还是很爱唱歌的，而且在我自己一直以来，虽然说这两年没有发专辑，但是一直保持着这个创作全新的一些单曲、嗯、就像刚刚那首《中年叔叔》也是我最新的原创，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去把它视为一个工作呢？以前就是要发专辑，然后要去接节目去宣传、去上电台然后去演出，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状态可能是更好，是更放松，更加纯粹的去把唱歌当做一个生活一个爱好、嗯、所以今天其实我来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没有像别的工作一样，你 对他没有， 你不是还问我说 经纪人没有助理、 啊、要不要助理，要不要什么找个车，我说没有，别在电台等我，自己开车来。 对， 我真的是八点出门，自己因为家离这儿很近嘛，自己开着车然后停在了楼下，自己背个包上来、嗯、就我希望把它变成一个以后我生活中的常态、嗯、有一个这么，就与其说我是受邀来节目作为新的男左，不如说呢有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可以让每周让我有这个机会跟丽姐跟谦哥一起，然后给所有的男左女的听众一起分享我喜欢的音乐，一起唱歌，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在2022年在我的生活中多了这精彩的一面，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哦、Thank you very much， 掌声 谢谢 掌声。而且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啊，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如果想回放哈之前的一切呢，都可以到听听 FM， 然后在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呢可以参与今天晚上哈我们这个男左上新，有许许多多的听友还有你的歌迷啊都会非常的高兴你的这个决定啊，决定了2022年在晚上9点到11点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每周至少会出现一次对吧？ 应该是吧 就如果开心的话可能还会两次对吗？ 对，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就只要是就是 你尽量让他开心些 对对对 没有，我的意思是因为你跟叶谦搭档呢，他是周一到周四嘛，如果你星期五啊想和陈默啊搭档的话呢、嗯、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反正这个节目目前呢就是这些人，你看谁顺眼你就来， 你别就是大家看时间好的话就聚在一起那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其实我有一个我觉得算是电台情节，从出道至今我就比较喜欢在电台中、嗯、而且早年间听过我电台的节目的一些歌迷也知道，其实我很喜欢享受电台的这种身份、嗯、所以今天其实也是还了我之前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当然了我也说如果在这个我们的电台直播和我的一些商业演出之间有冲突的话、嗯、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 哎、我跟你讲艾乐你这点最讨厌了啊！他其实明明内心是一个在这些方面没有那么 care 的人， 我很 care 啊， 我一定要戳穿啊，艾乐其实生活里因为我们是朋友哈，他不仅大方啊，而且是一个对朋友特别好的人， 这么好的话你上眼带上我就让他一个人在这直播就好， 谦哥懂我了我是双鱼座Hello Can you hear me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ve forgotten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ell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Outside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笑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5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工作男叶谦 ，Hello， 我是什么男？ 哎，真的，你是应该是歌唱男吧？ 哎，歌唱男，帮腔男。 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的给你起一个，你自己可以在摸索当中，因为我想你才第一期上节目嘛，不要给你先定死了。 行，反正谦哥在嘛，那我就是难上加难。Helen 苏醒，哎， 对， 大家好。 是从这个晚上开始呢，苏醒将会正式的入驻我们男左女右的男左队伍啊，就是和叶谦和陈默一样，每周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其实这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哈，因为他们听我们也说实话哈，腻了啊。倦了，人生嘛，总是来点新鲜的啊！人人都是希望日子里有一些新鲜感的东西。 对，新鲜的也不太鲜了，年纪也不小，但是很开心。 声音嘛， 在这个团伙哎，不是团队里啊，我发现我居然还是年轻的， 对，最小的嘛， 真的 是 哥哥姐姐好，谢谢你们的提携。 刚才还叔叔阿姨。 好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的小伙伴都知道哈，大家在等待着一个重要的时刻的发生。那今天呢，苏醒来了。以后他在的时候都会有现场 live 的环节。那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苏醒曾经演唱过的 Hero。 Baby Sorry，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 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 继续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 真的可以算是苏醒你的所有作品当中我应该最喜欢的一首歌， 真的很好听，听得我其实不想让这歌这么快就结束啊，因为我这没准备好、 没事、这首歌是你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 的，是的，这个是哪年写的歌， 像是 你自己都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我印象中这首歌带给我的是我在2014年写书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些写不下去的时刻，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特别有趣的是电视上会播有一个台是全都是 MV 的台，然后突然之间你站在那里唱这首歌一下传出来了，然后我一下子觉得哎，这个世界一下子因为有一个人告诉我，每个人都遇到过这种人生的低谷啊，或者说你自己都怀疑自己的时刻， 是的 啊，你要当自己的英雄啊，将自己解救， 没错。 哎，就在那一瞬间我一下子茅塞顿开了，然后就又开始写写写写，然后直到2014年的年底啊，将这本滞销书终于写完了， 太棒了。那这么听下来那个书的版权费是不是我可以分一点 都百年滞销书，这是、 哎、拜托你啊Alan 来我们电台来做嘉宾真的是应该是分文不取的哈、是完全属于奉献的，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来没早跟我说清楚啊、 哎、没谈好 这没谈好怎么就来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啊，他这个人就是很幽默啊，他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调侃来轻松，他其实心里真的一点都不在意，好吧，你们俩准备好了吗？ OK、 你稍等啊这个这一首歌多少钱了？ 艾伦， 完蛋了！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作为你首次入驻来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 没有，这首其实因为这是我的偶像嘛 ，Craig David 这个名字可能很少人就哎，也不一定很少，分年龄层吧，就现在的小孩子可能听他的比较少，就是在我成长的时期 ，Craig David 的音乐是影响了我啊，喜欢他的那个唱法。那这首歌是他所有的作品当中呢，我觉得最干净的一首。啊，那确实也是，很纯粹。然后 是， 其实你当时在比赛的时候就唱过他的歌、哦， 唱过啊。 而且就因为那首歌，其实真的当时招了很多很多人的叫吸粉嘛，很大家很多人非常喜欢你。我那个时候也是因为你唱的那首《七天》嘛。 Seven Days。 对。 这不是在节目当中， 是给那个旅馆唱的吗？ 不是， 你这代言旅馆那个多少钱？ 就是非常好听嘛。 对对对。 来吧，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全球哈， 确实 听一下叶谦和苏醒的合作、 啊、 在小寒的夜里， 对 Craig David 这首 Unbelievable 的歌曲确实又简单又好听， 谢谢谦哥。 他在给我这首歌的时候，我一弹着吉他我就知道，哇，这个越简单其实越难唱。 Yep. Always said I would know where to find love. Always thought I'd be ready strong enoughBut sometimes I just feel like a giver. But you came and you changed my whole world now. I'm somewhere I've never been before. Now I see what love means. It's so unbelievable. And I don't wanna let it go.It's something so beautiful, flowing down like a waterfall. I feel like it'll always be forever a part of me. It's so unbelievable to finally be in love somewhere I never thought I'd be.In my heart, in my head, it's so clear now. Hold my hand, you've got nothing to fear now. I was lost and you rescued me somehow. I'm in love, you complete me. And I've never been here before. Now I see what love means.It's so unbelievable, and I don't wanna let it go. It's something so beautiful, flowing down like a waterfall. I feel like it'll always be forever a part of me. It's so unbelievable to finally be in somewhere I never thought I'd be. Oh yeah, break down and cry. Hey.谢谢谦哥， 哎呀， 谢谢你的好听的嗓子， 好棒好棒啊！真的听你们俩唱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很多听友也说，真的是非常幸福减压的夜晚。这位 AS， 这是月月子吗？应该是一位你多年的粉丝吧，就是很喜欢听你唱歌，所以也会来到我们广播。我也是非常希望过往时光里哈，可能对广播都有点遗忘的朋友，因为苏醒来到我们男左女右哈，真的让广播让我醒过来。 是，这个好，广播让我醒过来。 对，以后苏醒来的夜呢，就是广播让我醒过来。 好， 然后大家如果想听苏醒翻唱什么样的歌曲呢，包括他自己的歌曲在现场的 live 版本呢，都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把它写下来。 对，非常优秀的。 对，然后每周呢，我们就会把大家的这个统计一下，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曲， 对， 然后给到叶谦，叶谦呢就回家就开始叭。 其实也不是，因为谦哥的吉他弹得真的棒，而今天我第一次来嘛，所以也可以提前跟大家就是预热一下，我们今天不止一首歌，等一下我跟谦哥还会有一首合作。 天哪，而且是中文歌曲，对， 就是他不是在家扒的，是刚才现场我俩提前来了15分钟， 商量商量怎么弄的， 就出来了，等一下再给大家唱，好吧？ 所以第一个晚上哈，大家就知道了两个人的厉害了。那可想而知，2022年的每周哈，只要双鱼的情绪稳定啊，我觉得，哎，你知道，其实我特别庆幸你们都35岁以后了。因为如果是年轻的小双鱼的话哈，情绪之不稳定啊，受到感情影响之大啊，你们俩不用不说话啊，你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很清楚的。 我们心里在想，这不是你自己吗？ 这不是 什么情况？ 哎， 关我什么事？ 真的是 躺在这里当枪。 我工作了20年了。今年是我工作的20年了， 都看在眼里是吗？ 哎，我在直播间我可没失控过啊！来，我们听歌，你们俩再准备准备第三十段剧啊！哎、第二十段没结束。 常热闹的一首歌啊，今天晚上确实在直播间很热闹，要和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说一声，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多年前陪伴你的一档广播节目，我们是男左女右，因为刚刚呢，今天我们的新嘉宾啊，我们现在叫他双鱼男，苏醒和老嘉宾啊，东城区的叶谦共同弹奏了一首《难以置信》。 哎，我们有，我这儿起码有帮腔的了啊！以后人苏醒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段过来，我们两个人互帮啊， 无论是音乐上还是在立场上，我都完全站在谦哥这边。 对，咱俩双鱼嘛， 那是啊。 两个加起来也快80岁的人吧， 是 不是80多岁了， 算数不错 啊。 我们的听友呢四九梦归人说，苏醒加入后呢，男左女右这杯夜光饮品变得更加清甜了，仿佛加了点木瓜和柠檬啊，他觉得我们这个晚上真的像一个小酒吧一样了，我也感觉到 这是咱台的宣传吧。 对，这个大家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啊表达你听节目的感触，以往呢我们是在微博上互动，说实话那个时候大家其实不是那么及时的，每个晚上也就几个人在聊天，但现在呢有这个聊天室是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中，大家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哈我跟你讲慢慢的可能有的人他觉得他不喜欢他也会来站出来，多种声音都会汇集到这个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中。 我们这儿都木瓜柠檬奶了还不喜欢、 不喜欢 神仙老虎狗 我要听中文歌、我要听中文歌，没问题，给您安排了。我们在第30段哈将会叶谦和苏醒啊再次带来一首中文歌曲，而这首歌曲呢真的是他们俩现场即兴碰撞出来的。 对的、然后以后每一次只要刚好谦哥在我也来的话，就尽量给大家准备一首英文一首中文， 对， 就辛苦谦哥就是在家得这个扒一下半 这不在话下 你知道他以前做什么的吗？就是当我们都还很小的时候，当你还很小的时候、叶谦就出没在，就是他不是在电台的晚间节目， 但出没这个词就不是什么正经事儿、是吧？ 不是不是， 团伙嘛，肯定要出没呀。 酒吧 啊， 专门在酒吧里给别人弹伴奏啊，弹这个唱歌。 键盘 、 说那时候也轮不到我唱。 他的第一乐器是钢琴， 太棒。 第二乐器是吉他。 那你看，其实 N 多年前、我俩就也是合作的形式，只不过一个在可能北京，当时我是在澳洲念书，其实我在念书之余也是去， 你也去酒吧 当地的华人的 pub， 我会去唱驻唱，我就是 vocal， 然后 当时真的吗？ 对，就有人在弹琴， 你看看， 其实谦哥就是跟我相隔千里之外， 这件事情呢， 相隔千里之外的一个乐手， 南北半球 一个歌手，居 然做了同样的 事情，对，做的一样的事情，只不过 N 多年之后，我们在这个974，我们在你的直播间男左女右， 别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哎呀，艾乐，你是不是也相信，就是真的人有时候冥冥中会有一些。你遇到他以后会发现你好像认识很久了， 那是的， 虽然你跟叶谦交往时间并不长，也是刚刚加的微信啊，但是就发现好像彼此之间的很多东西是一下子就能触碰到的， 是 双鱼男跟双鱼男是有一种非常的默契， 但他现在上升为水瓶了， 干什么、叫我靓仔 哎，大家如果到这个聊天室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哈，我绝对是给自己加了美颜了，这我承认，而且呢我确实早年间我完全不用瘦脸，我现在真的也需要瘦脸了。叶谦他有一天看到我说，哎，我真的发现你胖了。然后苏醒呢，有一次我们俩晚上哈、在一个酒吧里，好久没有见面，我们说哎聊聊那个以后的合作哈，然后突然之间艾乐跟我说了一句，姐姐我发现你现在真的是胖了，因为你以前坐在那里呢是 会晃 、很小很小的一只，现在很 啊稳呐、气定神闲，稳如泰山。 现在他 真的 坐我面前我晃， 感觉是一坨。 所以说这个14年的时间哈、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啊，有身心上体重的变化，有每个人心智成长的变化，还有对一档节目的这种情感的那种体验的变化，对吧？就像这个晚上。是因为我们走到了第14，马上就要15年了，是到了这个节点，我们才等来了苏醒。 哎呀，明年就高兴了，明年热闹了。你想， 今年2022年了， 今年，我还、 真的， 我脑子还 在走。好多人在签名的时候，2021，应该2022， 还真是，我脑子也还是在去年。 对，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更喜欢，就是说过了这个农历年哈。 对。 马上31号，就这个月的事儿了。 我是说，今年7月份咱们就丰富多彩了。 对，所以等到7月16号在现场，这苏醒，这叶谦，还不得唱个10首8首的？ 那必须啊！ 他妈开专场啊！你等会儿吧，我有经纪人执照，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现在好好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真的可以。 来，给你一首《追忆你当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生活》的歌曲好吗？ 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 我很喜欢这首歌。 对，这些也是我的词曲原创，就是基本上是非常生动的，又很直白的记录了我当时的生活和我一帮朋友们。 今天晚上为了欢迎我们的新男左啊，所以呢，歌曲都是他演唱的。以后不会了，以后不会了。 喂，好耐冇见 ，Long time no see，It's been a long time。上次一起唱歌的时候还在 Sydney，K 到天亮不眠。一转眼，你的女儿叫我 uncle， 真的哑口无言。原来已从偶像变成大叔路线。那时我们上着课，打着工，周末相聚放松，走在town hall的步行街，看着 Harbour Bridge 的天空。Do you remember？ 我的爆炸头学着黑人边 rap 边走。 I remember。 我记得个。 I remember。 Oh no。How could I ever do something like that? I look so stupid. I guess I was pretty lucky, end up with making music. Why, hi guys, it's not easy what you do, you know? Of course, I've written so many songs. 我来几首啊？ 一首都没有。Damn, bro. Hey, don't judge me, alright? 这行也不容易。 同意。 我同意。 I agree. You see, 这些年太多的东西出现在各自的生活里，慢慢明白了人生不是简单的因为所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yo.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总说找个人照顾是迟早的事，虽然会换至少带来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好。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真心爱我，但知道你们是真心待我。老友在座，不用想太多，喝到底醉不醉都有人在我。拜托 ，Come on， 别接我的老弟 ，No please。新交的女友感情还不够深，我怕她被气死。Every time when I need some peace， 心照不宣，点到为止，是个颜色就 OK， 只有你们懂我的意思。I said I write a song about it， 因为音乐，因为为工作和生活付出的心血，因为再见一样亲切，相聚总来不晚，只要你付款。My joke you always understand， 好久不见 ，My dear friend，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Yes， been a long time。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嗯， 可能也有很多好久没有听广播的朋友，今天来到节目，突然发现怎么男左女右今天这么热闹呢？ 那三人一台戏呀、啊，锵锵三人了。 哎呀，从这一刻开启，2022年的每周啊都有这样的夜晚。 Yeah. 我们来欢迎双鱼男苏醒。 谢谢大家，我是 Alan 苏醒，很开心加入我们的团队。 Alan， 我突然间有一个场景哈、啊，就是你第一次来北京乐广播， 嗯， 做直播的时候， 嗯， 当时采访你的那位主持人王东， 嗯， 他现在已经离开电台了。 啊、 你想这时间过了这么久。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苏醒的时候，我还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从电视上看到她嘛， 嗯， 然后虽然是一个大姐姐，但是第一次发现哈，有一个年龄比我小这么多的人带给我很多力量。其实也真的我也要感谢你、嗯、真的从2007年我们都意义非凡的2007年开始， 嗯， 人生有了不同。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暗下决心，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主持人， 后来就很轻松地做到了。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拿到10家节目主持人，然后我要把我的照片放到大厅里啊、嗯、这样的话我喜欢的歌手来到电台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哦，这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我歌的一个主持人。哎， 对的。 为此呢，我真的就在那一年拿到了10家主持人。 对的，这个我要跟丽姐道个歉。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后来跟丽姐成为朋友之后哈，当时可能就是心直口快啊，不是特别的体谅她，就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来 电台楼下的大堂的时候，就很直接的说了一句：“哎，你照片呢？也没在墙上 呀。”怎么有你照片呢？因为那一届第一届的时候，我还不到那个资格，就是你主持节目那几年之后，你才能够有这个评选资格。所以第一届我并没有参加上，但是我要开心的告诉你是，后来的每一届我都拿到。 后来在墙上就没下来过，好吗？ 我告诉你，这些事儿就赖你。他对着你，他这对着你照片发誓， 我是 笃定发誓要当那个主持人。 其实真的是《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哈，让我在深夜里找到了，可以说自己声音比较适合的一部分。然后另外呢，和大家共同每天有两个小时，因为时间够长，所以大家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我。慢慢的，就这样的这个节目走到了14年之久，到了今年的7月16号就已经15年了哈。 是， 所以如果时间不够长，感情不够深，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夜晚的啊。我们有这样的底气啊，让更多的我们喜欢过的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我们不能够让这一切发生的话，其实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还是在这个过程里了哈。包括刚才听这首《好久不见》的时候，我想你可能也会想起你很多朋友。 那、很多都是在那首歌里面。刚才呢，你看男生和女生其实都非常好听，而且有辨识度。就是我当年在国外念书留学的时候，一帮喜欢唱歌的朋友，真的都非常棒。 对，我觉得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陆陆续续的哈，从生活的很多方面啊，包括这14年你的在职场的、还有在你的家庭中的很多的一些体会啊，我觉得这是男左女右生活和男左女右节目里真正的哈我们的分享的东西。 我们节目的不变就是见证每个人的变化。 是，一些你还在吧？ 我在想这个音乐是给别人带来幸运的，确实给别人带来幸运。 真是， 你看你间接的都带来幸运了。他是搞音乐、他唱音乐，你然后唱歌，然后你呢其实是想播音乐去放音乐。 对对对， 然后都是非常幸运的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 是，包括这档节目也是一档很锦鲤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听友在听节目的过程中哈、包括复习啊、考试啊，都取得了好成绩，甚至还找到了自己的对象哈、等等等等。来吧，我们转个身，第30段来听一下中文歌曲在现场的 live， 一会儿见。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5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 我是双鱼男 Allen 苏醒， 哎，是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男左， 是， 哎呦，每当啊每周苏醒来的夜晚，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广播让我醒过来，对，可能平常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做广播呢，你可能还有点昏昏欲睡哈，想睡着了，现在来了年轻的男左。另外呢，有小伙伴问今天晚上还有暖文章吗，请今天晚上就暂停一次哈，因为明天晚上我还会为你读的。今天晚上我们将会让这两位音乐人哈多给我们现场带来一些歌曲，那这个时段呢，他们将会带来一首中文歌。 是的， 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你 没有暖文章了， 那我就不讲你姐姐 的笑话，没有冷笑话了， 那我也不把你姐姐拿过来了。 对，以后苏醒来的夜晚， 对，没 就 没有韩美 啊，没有没有没 有， 有 苏醒没韩美。 对，那今天晚上他们俩将会在这个时段里为大家带来第二首合作的歌曲。 是的，暖文章虽然没了，但是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温暖，希望也可以弥补今天晚上的这丝暖意给大家，好不好？ 希望各位朋友都能够想起你在校园时光里啊那个最难忘的。同桌，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一向无奇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还不是很默契啊， 我以为全是你唱的。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跟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知道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她看相片，给她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啊，好感动啊， 虽然有一些不默契，但是毕竟是我们现场第一次， 哎，就很 临时即兴合作， 对，就很像是在校园里哈，这两个男生啊，有了喜欢的人， 我不打算把这歌玩，因为今天我还没唱呢。 哎呦， 你让你唱，是你组合啊！ 你40多岁了，你有脸？ 我 掌声， 我跟侄儿争这个。 来，谦哥直接下一首。 Lullaby and good night with the roses bedight with lilac the decay.It's baby's respect, lullaby, good night, the mother delight, bright angels beside, my darling should stand, lay down now and rest, may this slumber be blessed, Lay thee down and rest. May thousand slumber blessed. Lullaby and good night. With roses bedight. With lilies bedecked. Is the baby sweet? Oh. 啊，这个叶谦今天晚上发挥一如既往的好啊，而且呢， 本来想顺着同桌的你同样一个 key 都唱下来的，结果呢， 被我横刀拦了一下， 强行掌声打断 了。刚唱完，反应太强烈，你知道。 不，咱之前 这个串烧都没串下来。 咱桥段不是说停下来一 下吗？对对对，停下来也好啊。 但是音乐就是这样，它有一个很浓重的这种大家彼此影响的氛围啊。你听着听着就觉得，我跟你讲，我唱歌这么难听哈、啊，我都有点想唱的冲动了啊。 你看看这个就是， 但后来我 想，错觉啊。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让有这个能力的人去做他们能力相应的事情。如果每个人都找对了自己能力相应的那件事儿。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的和谐，更加的美妙，就每个人都不会那么叫苦连天了。 是啊，其实你让我这岁数干别的，我还真不太会干了。 那你又当足球教练 啊？这个我 会。你又听心理学啊？ 足球教练，因为我踢了二三十年，我可以。 叶谦每天晚上，他真的，这点我也要真的谢谢叶谦。 让我心里 十四年，每个晚上都送我回家。然后他在车上呢，这两年我就发现了，他听的东西越来越奇怪、啊、恐怖小说， 对，这是心理学的嘛？ 心理学 是 就是讲课， 心理咨询的嘛？ 讲课， 嗯， 然后就是什么经纪人， 我第一个是去考的经纪人，蓝像 Allen 这样的这么优秀的这些艺人都散着呢，我想把他们都集起来，着急，你知道我去考了个经纪人， 可是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做这么多事情吗？ 其实啊， 他早上还送孩子。 其实你想啊，人如果你到了我这岁数，你也快到了啊！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你如果不学， 我 如果不学习， 对、 啊，你脑子会木掉。 哦， 为什么有老年大学？现在为什么就、哦、因为你脑子会不用，你越不用，它越不行了。 嗯， 你的记忆就越不行。 但是女人和男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就地方就在于，女人的爱好其实挺多的。并不是说像男人那样，就是他一定在运动中啊。其实女人不管说是追戏啊、追剧啊、看小说啊、买小东西啊、啊和女生之间聊天呐、做饭呐、什么烘焙啊等等等等。其实女人她的，我觉得是自洽的能力，包括悦己的能力，有时候比男人要强。 这个我既然身为男左，还是得啊说一句， 对，就 我们观点要碰撞的。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种，就是女生是这种在这个就是交互感动型，就是在沟通啊，刚你说的追剧啊，还是跟姐妹聊天呐、啊嗯，都是在这种沟通当中得到这种一些情绪，或是说心里的一些感动。但是男生，像谦儿哥，他为什么看一些这种的小说呀？他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的剖析，自我的这种分析，希望拓宽可能每个人的、性格， 嗯 啊，每个人的心理的方面，包括对这个世界、对宇宙的看法，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会看很多跟他同类的东西，非常喜欢看，真的量子力学，很多的一些、 对， 物理学， 艾莉很喜欢看书的，我知道。 时空的观念， 嗯， 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科学呀，包括一些宗教的，都会去有一些自己的学习。 对，苏醒他确实啊，你看他写的很多作品当中，虽然就是不是被大家广为传唱哈、啊，因为也没法传唱，因为你的歌词实在太长了， 而且非常快，他 rap 起来是非常厉害的。 rap 起来拦不住的， 是 啊， 38岁马上就要到了，我以后不 rap 了。 而且他的很多东西里面观点性非常强，但是 Allen 他就像双鱼嘛，他有他的两面性啊。比如说下面我要带来的这首歌，你听听前奏哈，你那段时间是不是在谈情说爱啊？ 那真没有。 那你为什么怕爱呢？ 全靠想象。 来。这首歌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艾伦一首作品哈、啊，它让人听出了一种虽然怕，但是还挺欣喜，这世界上终于有一种心动感觉。 Listen， 音乐又停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 爱成了我从此不爱，请你 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oh, 已经不能回头。停了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梦里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这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是爱让我承受太多，害怕会犯错，想太多，你是最好选择，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再说最后一次 goodbye， 回到原地，爱只让我从此不爱，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爱爱，只让我重复伤害，求你阻止我的爱爱爱，这故事的结局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哦、对你说最后一次 goodbye，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哦，请你忘记我的爱爱爱爱爱，爱让我从此不爱，爱让我重复伤害。 实在太多爱爱爱，而且呢当时苏醒就被很多人称之为转音小王子哈、嗯、这个转的确实很多，所以每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很有趣很过瘾啊，自己唱歌不好嘛，但是我愿意跟着瞎哼哼着啊，尤其在你那个转音的部分。 对，小王子这三个字就是感觉现在跟自己都没什么关系了 你都写中年叔叔了。 对对对对对、 嗯、别的我倒没有什么异议，你专挑他这首歌里边最难的地方你还跟着哼哼 啊。对呀、啊、我特别喜欢就有些高音我唱不上去，但我一定要跟着瞎嚷嚷，因为你要就是属于一种敬仰这些有能力啊在唱歌方面有自己天赋的人、嗯、啊你在那种过程当中好像自己就滥竽充数跟着唱出来了，但是呢凡事哈、啊、我们都能够知道在歌坛这条路上啊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啊、 对， 嗯，这带着你唱你能唱，等真给你撂了一个。 第一期啊我们听到苏醒来到的时候呢大家一定是啊一派祥和很欢乐对吧，慢慢的每周苏醒到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将剖析一下哈， 嗯，就会越来越悲伤、 哎、没有没有 也不是吧 没有，因为会根据每一次大家在那个晚上我刚才跟艾伦说，我说我们一般节目呢星期三会是谈情说爱，星期四呢、 okay. 会有一个美食之夜， 但是都挺适合我 啊、但星期三呢谈情说爱谈得不太好，他说为什么，我说毕竟我们这边单身的人比较多啊、大家好像就是因为单身又夜里嘛就才听广播的比较多， 嗯， 但是也有一些很恩爱的，包括刚才有听友在这个聊天室中告诉我们说太赞了，司机也在听，他管你叫烈哥哈， 嗯， 大家都知道也在听苏醒，这说明我们的司机师傅在晚上工作的时候他会听收音机， 嗯， 啊，听广播， 那就是托您的节目的福，让司机大哥听到了我的歌。 这几个词去掉啊，这是我们的工作，非常光荣非常愿意的一件事情。 真假音转换很快，可能就是你烈哥的这个名字的由来，绰号的由来吧。 那也不是， 因为如此分裂， 因为他写过一首歌叫分裂， 对的对的， 分裂， 对，我本来想带那首歌来， 哎， 但我觉得第一个晚上哈，我希望就是一切都是那么的祥和， 对的 对吧， 对的， 一切都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好的，可以期待下一次到来的哈。 好的， 就怕一期节目给做垮了啊，然后 应该不会， 至此没有下一次了，不会不会的。而且呢，大家喜欢听苏醒翻唱哪一首歌？其实当时你在比赛的时候翻唱了很多歌曲，我当时在2007年之所以在那么多的选手当中突然间发现你跟他们特别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当时特别爱翻唱李玖哲的歌曲，还翻唱了汪佩蓉的歌， 哎对， 就是汪佩蓉的嘛， 对， 我就想天哪， 喜欢的比较稍微当时来说比较小众， 这个人的歌单很独特， 我当时最想唱的是方大同，哦，导演组后来也让我唱 了，但是当时我唱的那一年方大同在内地基本上没有人知道的， 对， 嗯，对， 所以我们也陆陆续续的当每周苏醒到来的时候呢，除了可以听到他翻唱的他喜欢的歌手的歌曲，还有就是他也把他的个人曲目当中带来啊他喜欢的歌， 嗯， 那今天晚上呢苏醒就带来了一首我个人感觉哈挺伤感的歌， 看怎么理解吧，反正我听他还蛮舒服的，就是这个 Mac Ayers 的这个，他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自学成才的天才型的创作歌手，因为就是有些人从小就学琴呐，啊，就有很深的这个音乐方面的一些造诣， 嗯， 但是他不是，他是11岁开始学钢琴。 哎，叶谦，你十几岁学的？ 我是11岁，真的是又重新拎回来学， 嗯，因为他是11岁开始，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算是。 对，我是3岁开始学，但是呢，上了小学以后我就给他荒掉了。就是没有时间去干这些事情了， 对，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你看十几岁的时候又看 MV 又看那个 MTV 之类的，就看着哎呦这么棒，然后自己就又感兴趣了，就纯再趴回到钢琴上，而且苏醒也知道那也已经不是五线谱的概念了，我趴回到钢琴上我开始练流行的，就练功能谱，练级数谱的那些，就是这那种即兴伴奏的，然后买爵士谱子来那么练，来开始干这个事情了， 其实这个说的是就是乐理包括基础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我今天推荐这个 Mac Ayers， 因为他我还是比较欣赏天才的，就是任何行业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不要说努力是没错确实，但是真正的天分它一定是少数人拥有的，他就是11岁自学钢琴，16岁学吉他，他其实他写的旋律非常的有浑然天成的一种感觉，很舒服，确实是很好听。 好吧，那这就是， 幸亏没埋没哈，幸亏给又给发掘出来了。 所以今天晚上这首歌呢，是苏醒作为我们的双鱼男嘉宾啊，推荐的第一首 对 他喜欢的音乐。反正不知道在你听完之后会不会有同感？这是一个天赋的歌手。 是的， 我听的时候就觉得，确实他的旋律很不一样哈，而且是你喜欢那种类型。 Yeah, exactly.Just hanging on at best. Baby, I'd rather be alone with you。 我就喜欢他这首歌的最后一句，他一直在重复 I'd rather be alone with you， 包括他的歌名也是 Alone with you，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喧嚣很纷繁多姿的世界，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就跟那一个想跟他在一起的人 Alone with you。 韩磊，你知道当时你为什么觉得 吓我一跳， 你觉得他唱很多歌曲你都觉得是过路过曲，别人不太会拿出来翻唱的吗？其实我特别明白他，他选的，他是一个识货的人，他选的都是编曲配器上非常非常精妙。 看看谦儿哥， 编曲配器包括和弦进程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有非常那个微妙的和弦搭配的，他才看得上眼。他看并不看得上眼那些很简单， 这要不怎么朋友少呢，都有原因的对吧。其实我刚才想接着苏醒说的那一句哈，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啊，你真正的在那一刻需要的一个人。我想起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其实大张伟嘛，他说到一个什么叫灵魂伴侣，我是第一次觉得这个他的演绎是让我清楚地感觉到灵魂伴侣的那个存在感。他说就是当你不想说话的时候，你不想和世界上任何人对话，也不想见任何人的时候，但这个人在那里，你不会觉得我很烦，你只要他轻轻地拍拍你，或者是你跟他一个眼神的对视，你都觉得就这样就很好， 就你的存在就说明一切。 对，我不想见任何人，我很烦，比如我今天的这个颓废状啊，我今天很低落啊，我被世界打败了，我不想看任何人的时候，但你在，我觉得很好。 你有过这样子的人吗？ 没有。 你就连一个拍拍你的人都没有吗？ 没有 啊，你自己去找马杀鸡去，去找一个按摩院吗？ 说的好像你们都有了，对吧？ 我还真有，我真有。 好的。人家说啊，这种有啊，其实它某时候是一瞬间的。其实要不怎么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呢，对吧？灵魂伴侣，它真的是在我们的自己的灵魂，还有我们的心智真的足够成熟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也许遇到这样的人，你也感受不到。 就是年轻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所谓的灵魂还认识得不够通透， 非常浅。 其实你觉得这个人跟你在一起，你相处的你觉得很舒服，实际上你还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躁动的阶段。 是的， 当你真正的认清了自己，你的这个灵魂真正的完善了沉淀的时候，你发现找一个跟自己契合的人，达到你刚说那个，即使你在，就是即使你不说话，你在我旁边就很融洽，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对，就那一刻你觉得他在是安心的啊。就是如果我说我在这里真的颓废到慌了啊，彻底没了，但有一个人还会把我埋了的那种感觉哈，就是那个 好一个温馨的比喻啊。 把你埋了， 就是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糕的那一刻，咱们都有过那样的时刻，对吧？不是大家所有见到的光鲜亮丽的，哪怕是天赋型的人，他都有过很颓的时刻啊。但就在那一个时刻，你并不妨碍你的灵魂伴侣出现在你的身边。哎，怎么样，男左女右这种情感的高度啊，以后男左女右当中，当苏醒来的夜晚不光会有音乐哈，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在谈情说爱这一块，叶谦他的年龄上哈， 等一下，谦哥还在这儿坐着呢。 没， 我在呢， 人还在这儿坐着呢。 哎，我跟你讲，每次我跟你讲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啊，可能你以前没有听过。我说哎，你给我帮我，我就说我们现在都还那个 CP 啊，你能想到的在影视剧作品当中，两个人其实就是扮演一个故事中的角色，后来组成真正的家庭啊。就比如说我现在让我把这个问题同样抛给你，你能想到谁？就是影视剧当中两个人，他们当时扮演一对，就是剧情当中的伴侣啊，或者是爱人，然后在生活中他们真的组成了家庭，最终啊喜结连理。你先别说你的，苏醒你来说一个你能想到的。 我追剧极少，但是你问得出来， 哦， 我知道的你唯一看的你喜欢的就是。 不，我不是说你，不是说我在希望他们俩，现在我说的是已经在一起的，就比如孙俪邓超 啊， 就这种他们在一起演过这样的戏吧，对吧？然后还有哪一对就你能知道的？ 我才真的不太， 那你行， 突然想起来， 你看看我，好歹我， 你知道他想的是谁吗？ 啊， 吕丽萍 、 孙海英，这两位老师喜结良缘。 你说我们还怎么聊感情，啊？ 怎么了？你连一个拍你后背的人都没有。 我非常尊重两位前辈，但是 我认识的这对好歹现在还在一起。 是，我终于也理解的痛苦。 对，所以这个周三谈情说爱也为什么谈不下去？ 你看 Brad Peter 跟那谁都已经不在一起了吗？我外国的我倒是能说出一堆来，但是他们不稳定，我就不说了，你知道吧？ 太棒了。 其实现在很多，包括就是哪怕就是说他们是相关的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在歌唱舞台上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就想说以后的星期三的晚上如果你来的话哈，我们就可以，哎，其实今天就是星期三呢。 对啊 对啊，嗯， 你看我们刚才触动到一点点的感情。 对，以后的如果周三刚好是情感的话题，如果我在的话，那就会有歌声有音乐还有这个谈情说爱。 因为 Alan 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在劝朋友方面是特别特别的厉害的哈，有多少失恋的啊，这个痛不欲生的兄弟姐妹啊，都会找 Alan 这个 啊，这个还是需要， 他说的可能是当年他自己 没有 啊，是你啊，你们还想聊感情， 哎， 我让你们每周三聊不成 啊，好吧，反正今天的第一个晚上哈，也是苏醒来到，那稍后呢就第四时段了哈，夜已经有点深了，22:27了，我们也要转个身了。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听友呢，不要忘了，这里是北京乐广播男左女右，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9:00-11:00，我们都会在这里。苏醒呢，它会是每周出现一次，是星期三呢，还是星期四呢，还是星期二呢，星期一呢？ 看人家时间， 哎嘿，这个 他就像个盲盒一样。 对对对， 你说你要让我跟他签了经纪，我跟你定他档期，这个你、 哦、 你可以跟我定，对吗？ 我觉得谦儿哥主要想跟你收费。 你永远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你大概也会好奇那些外国歌手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你也许不知道那些边听边跟着抖腿的神曲里唱了些什么，可别在 KTV 唱英文歌的时候直接尴尬在地上口出三室一厅。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冬天来了，疫情反复，加强针您打了吗？ 为什么要进行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因为疫苗接种后免疫保护会随时间逐渐减弱，为使机体维持牢固的免疫力，需要根据不同疫苗的免疫特性适时地进行再次接种，称为加强免疫。多项临床试验和研究结果均显示，在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6个月后，部分受众者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出现下降，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增加，因而需要打加强针进行加强免疫。 接种加强针，筑牢防御墙。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1，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周三，今天是三个人的男左女右， 女友不用介绍了，男左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坐在我旁边的是苏醒 Alan 苏醒。 Hello， 大家好，我是双鱼男歌手 Alan 苏醒。 好的，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2002年1月5号，也是24节气的小寒夜的男左女友第40段，我是女友韩丽， 都在这里。 对， 哎，说到刚才这个没人拍你肩膀，没有这种朋友啊， 又提又提。 我忽然想起来，我最近真的是听了一个有声节目，也是属于就是心理咨询啊，就是心理，你不是经常看这片子吗？最近你看的那片子叫做心理医师，对吧？ 女心理师， 她就是接待了一个来访者，求助来访求助者，说他这个人就是说啊，我发现啊，有人是会偷时间的，正好说到这个点上，然后这个心理咨询师就说，他们怎么偷啊？他说就是拍肩膀，当你不知。你没注意的时候，他在后面，哎，就非常友善的啪抓你一下肩膀，然后 说那种拍是爱抚， 对，就是爱抚的那种，特别特别温柔。然后哎，你怎么样？最近就这种，你知道吧？拍一拍，他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把你的时间偷走，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几十年以后你都老了， 有点肾呢， 你都老了，是啊，你都老了，然后他这个人容颜还在。但是眼神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就古老的眼神。 哎，我说我家楼下按摩店那大姐怎么越来越年轻呢？ 对呀， 天天拍我， 对吧？拍你吧，对，这个影，我虽然我不相信这个故事啊，但是现在我其实我挺心有余悸，就别人在摸我肩膀的。 哎，你这么说哈，我觉得就是有安全感和没有安全感，我是非常不喜欢别人拍我的 啊。 你 这不喜欢身体接触， 我也从来不拍别人。我老觉得这个动作好像是长辈拍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全感，甚至如果同龄人的话，我觉得好像我身边是没有这样的人，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中都没有这样的。 那我能理解，但是我的就是标准比较简单，拍我接不接受取决于对方的颜值。 哎，这个比较直接啊。 双鱼也好，天蝎也好，我相信我们水象的人好像真的是很外貌协会， 就是这么的肤浅。 对，就是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人的话，可能早就已经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什么都有了。但是可能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一定要让你尊重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对吧？ 对， 那你接受不了你就不接受，对吧？大家彼此都走到自己的人生真正的那个在乎的轨迹当中来。你不要笑。 感触就是人跟人接触，然后互相的这个接触的这个灵敏度最高的还是身体接触，不然为什么会有握手礼，对吧？还有在很多国家还有贴面礼、贴面亲吻礼，这些都 是 其实是要增加人的进 步。但是在这两年，在这个疫情啊，这个发生的这两年，大家其实都开始有了有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对吧？你看现在直播间，我和他们俩离了2米， 是， 好像就我们已经习惯了大家彼此保持距离。 你看多么遗憾、啊，我连他肩膀都摸不着。 哎，对，我就反而感觉更加自在了。这个可能大家在听我们聊天的时候也会想到自己生活里的一些事情哈。那这样的夜呢也会在下周继续发生，在下个月继续发生，在2022的每周都会有一个夜晚是属于广播让我醒过来， 是的， 苏醒过来的夜晚啊。 谢谢， 很高兴。哎，你的名字哈真的 呀 绝了。所以每年到了惊蛰，你看24节气跟你有关系。 对的，生日是3月5号嘛。 对， 当时 我是3月13，因为我儿子也是双鱼座，他是3月2号嘛，所以只要是双鱼座，我知道为什么 Alan 起这个名字，这个英文名字，因为我的内子也为儿子去起英文名字的时候，他翻也是说适合双鱼座的很多英文名字， 其中有 Alan 第一个，因为他是 AA 嘛。第一个就是 Alan， 而且首选就是 Alan。 我就是双鱼本鱼。 对，双鱼 Alan， 于是他直接就给我儿子 也叫 Alan。 对，也叫 Alan。 这不太好吧， 这个现在我就一叫 Alan 我就老觉着我儿子在 这个直播间，我可能要离开了。 对对对，怎么我这不是站在他那边了吗？ 诗篇辞藻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嫉妒狂好争先，看红眼，看似惊艳，顷刻飞返阴天，浮光掠影般一如初状，在稚气的脸庞浮像脸片的模样，谁来保驾护航？大浪淘沙所剩寥寥无几，彼岸遥遥无期，多少人悄悄哭泣，累了眼，离了颂，挥了拳，一个痛，但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

你再说一遍。 唐嫣是谁你知道吗？ 和吴奇隆在一起的那个。 吴奇隆和刘诗诗。 哎，这就要乱啊。哎，这就要乱。哎， 那高圆圆和谁也不知道。 高圆圆和音乐是一个音乐人吗？啊，不，高圆圆是，我知道他是演员，他是，他的夫君是一个音乐人吗？ 不聊 了， 也不是，是吗？ 不聊了。 那你为什么问我？ 算了，听歌吧啊！ 你要问我，他肯定是一个音乐人才行。 不是，是个演员，叫赵文卓。哎，不是，对不起 啊，他也不 跟赵又廷， 他也不是在我们这个领域里的，对吧？ 为什么要增加新的嘉宾？大家知道了吧？啊，这个马上就要48岁的人啊， 你有什么可？他没跟他，他也没跟我，他也没跟你呀、啊，对吧？The camera flashes, make it look like a dream. You had it figured out since you were in school. Everybody loves pretty, everybody loves cool. So overnight, you look like a 60s queen. Another name.好了，梅梅这首歌 Taylor Swift 当然应该不落伍吧，对吧？起码放的这个他是90后嘛。The lucky one The lucky one 幸运的一个，你就是幸运的那个，祝你们所有人都是这个2022年 The lucky one。 然后刚才啊，就是说到这个老演员，我依稀能数出来的，他老告诉我就是孙海英啊。 你在哪个地方跌倒，你就在哪个地方歇着， 不是 不用再起来、啊、 不是有一个问题、 啊、不用起来。 他刚才跟我谈蒋勤勤， 我说你哪怕说蒋 勤 勤和陈建斌我都能接受、 但是呢蒋勤勤我很卑微的跟大家说，我认识的是另外一个蒋勤勤，但是他也是演艺界，他是一个老演员，他跟现在就是大家 就比较熟悉的这个年轻演员 水平那劲儿出来了哈， 是同名同姓这个蒋勤勤，而且现在你要查蒋勤勤肯定都往这个资源啊，网络资源都是在现在这个年轻蒋勤勤身上。 好的，好棒啊，好棒 啊，知识又多了一点点。 哎 ，OK， 22:46。今天晚上的节目呢还有8分钟了哈，我们也来和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各位小伙伴们打声招呼。 好的， 尤其是第一次因为我们的双鱼男苏醒到来而来的很多歌迷朋友哈，也希望你们从这一年开始，因为苏醒开始回归广播，爱听广播， 是的， 然后加入到我们这个深夜男左女右的家庭当中，在这个聊天室里呢有这个点赞功能啊，就下面有个小手手，你点一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人气，还有呢就是每天晚上光临，你呢把这个聊天是啊，转发呀，或者是第二天早晨听一些回放啊，都会为我们男左女右的 KPI 增加一些工作啊，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真的在听。说实话 ，KPI 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聊天室，因为它每进场一个人，后台真的会有数字的显现。就过去我们老说啊，男左女右的收听率很高，占有率很高，但其实那个数字它是一个概率学的。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真正到底有多少人每个晚上真的在听，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聊天室的时候，每天你不用多说很多，你踩一脚，你让我知道今天晚上你来了，然后呢以后我们就知道了有多少人，几个月之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听众画像。 哎， 我现在要跟苏醒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男左女右的，你猜男左听友多还是女右听友多？ 你感觉的男左多吧。 为什么？ 就是你毕竟是作为，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最佳主播，那 啊怎么了？我就吸引男听众。 常年来，我觉得很多的男生听众、男性听众会被你的声音所吸引。 你真的高估了男子啊，在深夜有这种大把大把自由时间的高估了。 不是，我说的全都是司机，就是我好几次打车，真的， 真的， 司机大哥都是听你的节目。 那司机大哥是不是没有到聊天室里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聊天室 哦，聊天室啊，那不一定了，因为我真的是，那司机大哥开车肯定不能用手机聊天嘛。但是我在他的车里都听到过你的节目。 司机大哥真的在听，我谢谢司机大哥哈。然后呢，现在哈，目前在男左女右聊天室啊，这是截止到11月24日给我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的听众比例是女性听众是53%，男性听众是47%。 那也差不多。 所以以前我说叶谦负责47%，接下来呢，这47%全都要靠你们来担当了。 我觉得这个有些误会。 怎么了？ 我可以负责那53%，那个姐妹们我来负责嘛，对吗？ 然后我们这个目前哈，在这个聊天室当中的用户的年龄分配是这样的，占比最高的是26到35岁。 呵。 就是你俩都不在这个岁数，我也不在啊。26到35占到了43.37%，然后像你我啊，我们现在这个36到45岁是占到了28.92%。 OK。 然后我们叶谦已经占到了46到60这块儿啊，你管46到60这块呢是15.06%。 需要说的这么直接吗？ 对， 你说的是岁数吗？ 划分的很直接啊。 对，60岁以上呢是占3.01%。18岁以下的用户是占到2.41%，19到25岁是7.23%。这是目前男左女右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啊，凡是具有1到杠以上听友进行统计之后的数据。我们也希望2022年哈，随着苏醒啊，我们这位新的双鱼男带来的广播叫醒我啊，这样的夜晚能够有所不同。Alan， 这个也到了节目的快尾声了，也是说你今天来的第一次来做我们的这个亮相哈，你的感受？ 就是开始也说了嘛，确实是挺开心的。然后希望以后把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呢，变成我生活的常态啊，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自己的这个电台中的状态跟感觉。本来也不是偶像，那在电台的节目当中更加没有什么的包袱了，就是很松弛，然后呢也是非常的可以去分享，包括跟谦哥一起啊唱一些我喜欢的歌。那丽姐我一直说是我见过的最有形式感的女人，那也要强调，哎，强调我们新年第一次，我们的新的嘉宾双鱼男，第一次 来很重， 直播间， 啊， 一个新的开始，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什么调调，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欣赏的。但是可能像我跟谦哥这样的双鱼男啊，包括可能也是因为上了一定的年纪，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可能就稍微随意一些。 对， 就我今天来真的就是开着自己的车，然后 是 来到单位楼下把车一停， 嗯， 然后背个包就上来了。就是你说是第一次，但其实对我来说，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认可的事情，我觉得越放松越好。 好的，尤其在这个寒冬的夜里哈，在小寒的夜里， 苏醒确实我觉得比他在我刚相识的那段时间里啊，他真的已经像一个很成熟的男人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今天的效果完全达到了，因为今天效果就是想让大家比以往更醒。 对， 这就是醒了。 对对对、嗯、虽然没有暖文章没有冷笑话，但是苏醒到来带来的这个现场的演唱、 yeah. 包括哈我们在聊天室中很多小伙伴觉得哎一下三个人很热闹哈，都很期待。放心啊，苏醒已经承诺了今年的每周他都会来一次，然后明天晚上星期四我和叶谦搭，星期五呢会有陈默来，那今年男左女右基本上哈、哎、都会形成这种很满。 你们发现没、啊、哪个男左他都不放过、哎、 真的。 你们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再来一点好不好， 心甘情愿被你控制。 我们要是不喜欢您这说反了我们要是不喜欢您可以减少多来点女友 啊。最后这首歌呢毫无疑问哈要带来这首，因为歌词当中有一句话，你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想的是你的歌迷朋友哈，但是我想到就是你说黑夜有最真诚的力量、 嗯、真实应该是 真实的力量。 对 对、嗯、就这句话 好好背人词儿、啊 叶谦能耐了乐死了啊因为到最后了嘛，直播间真的非常热，今天叶谦和苏醒他们俩都是穿的还挺多的哈，他们对我穿了一个 T 恤还挺不理解，我说我了解，就是当小寒到来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也是我们直播间开始最热的时候，还有就是记住这个晚上，明年二十四节气当小寒到来的时候，哇，我们不要忘了这是苏醒啊正式加入男左女右的那个夜晚，好吗？ 耶， 小寒 之夜，祝大家在冬天不寒冷，有男左女右的陪伴，请你睡个好觉，明天好好的工作学习，然后我们下周继续欢迎苏醒光临。 对，下周我们接着热闹起来， 下周见。 预告一下，下周会唱《我怀念的》。 耶， 男版晚安。 走过的每一步，现在的每一步，从今后的每一步，因为你最醒目。 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2008到2022， 与双奥之城共赴冬梦之约， 拥抱冰雪，共享欢乐， 期待冬奥健儿的荣耀时刻。 北京音乐广播迎冬奥特别策划，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 为冬奥健儿加油。 欢迎收听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